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应该说还是市场上非常认可的一本书，叫做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之三。这本书呢，主要谈的是曾国藩的领导力。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张慧。张慧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和曾国藩有关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一些纪录片，或者是看过和他有关的一些书。其实呢，最早啊，有一个书叫《曾国藩家书》啊，很有名啊，可能有很多个版本哈。 是。 那么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这个叫做修身啊，治国啊，平天下的。 有很多曾国藩自己的理念。 有他的理念啊，所以很多人呢也把他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呢当做自己啊教育孩子或者是持家的一些信条。 是的。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他的这个领导力啊，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场人来说，或者说领导干部来说啊，也有很多的启发哈。我总结一下，我觉得曾国藩一生啊是和这么几类人打交道打得比较多。一类呢就是他的家人啊，特别是他的弟弟啊。 对，他有好多弟弟。 好多弟弟。最有名的是曾国权。 曾国权。 是。后来也是一代名将啊。再有一类呢，就是和他的这个同事，换句话说，有的是他的下属，有的是他的平级啊， 是， 还有一些呢是他的上级， 对， 这是一类。那么还有一类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和他自己， 是， 他写了很多信是吧？他烦恼的时候也写。 对，虽然说这些信是寄给别人的，但其实古人都有这种就是把信留存起来作为著作的一部分这么一种习惯。 是。 所以其实他这个信确实也可以说是写给自己。 对。我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他有一次写信给这个好像是他原来的一个下属，后来呢就是跟他是有一点点那个业务上的冲突，沈葆桢。就是当时因为他的这个弟弟曾国荃啊在围攻太平天国嘛，是吧？ 对， 好像呢缺银两了，缺银两了呢，他让沈葆桢给他送点钱过来，因为沈葆桢是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筹措军饷嘛。 对， 他写了几封信过去。那其中他在一封信后面还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信他并没有给我回信。我就在想，他有些信他会自己写两遍吗？横抄一遍吧，然后有什么事情还在自己留的那一份里面再写点什么吗？ 这个应该是吧，就是他最后会编纂他的全集，肯定这些书信都是要保存下来。 对啊，我就很好奇，这个信他不是寄给人家了吗？他怎么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副本呢？总之他是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信哈。 对。 而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从大量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和历史的一些典籍，包括后人 所写的跟他有关的一些著作当中啊，把他的所谓的领导力啊，通过正面、侧面或者说其他的角度啊，一的展示出来。 是， 哎，首先想跟张慧聊一聊，你觉得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啊，他那个时代他有哪些比较大的功绩？ 曾国藩他主要是可能最出名的就是湘军，湖南的湘军是他一手创办的。那当时这个湘军的创办最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因为当时对清朝政府的这个统治是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作为一个清朝的官员，那么曾国藩等于说是保卫了这个政权的稳固，是他就是官场顺利，然后为当时的人称道的一个比较大的功绩。再有就是他后期晚年的时候参与了很多洋务上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这个人还是除了军事方面他也比较在意这个经济的发展，可能这个跟他同时代人比会比较思想先进一些， 超前一些。 对，像那个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这些当时主要很出名的洋务企业都有他的参与。 李鸿章就是他的这个门客， 得意门生。对， 是，当然就是刚才你说的，在镇压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些重大的战略上面的失误和一些战役上的这个失败哈。 对， 所以说，在有关于他的这本书当中呢，我就看到了他好像自杀了好几回。 是的，这个确实是曾国藩，这个人也常常想不开 啊，就是他们那会儿自杀不是跳楼啊，他是投河。 对，投河。 然后呢，被下属还拉回来了，是吧？ 是，就自杀三次，被救回来三次。 自杀了三回。 是的。 你跟我们说说吧。 基本上三次都是因为湘军的就是遇到了重大的失败。比如说第一次就是因为他刚组建了湘军以后，他特别的有信心，觉得用自己的理念组建了这么一支新的军队肯定是无往而不利的，结果第一场仗就打了个大败仗，然后就非常郁闷，就跳河了。 其实他当时呢是从京官啊变成了一个地方上没有太多实权的这么一个所谓湘军的领导者，是吧？ 对，因为他本人虽然说是湖南人，是湖南本地人，但是就是每个地方肯定有他本来的这个 行政的这些首脑嘛， 对， 有当地的势力嘛， 他等于是一个特殊时期凭空新增加的这么一个官职。 所以他尽管在当地不受待见啊，但是他自己还是踌躇满志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哈，抱着这个战无不胜的心态去的。 对， 结果呢就被 就落差很大 啊。对，打了个落汤鸡，是吧？但是你想啊，这一代名儒啊，也是一代这个名臣啊， 对， 动不动就自杀这事儿，我觉得好像有点啊，跟我们的想象当中的这个形象有点远啊。 可能也有一点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那种心情吧。 也是啊。但是呢，其实你要再往他后面的这些战绩也好，或者是他从政的经历也好，你会发现他的韧性其实是非常之强的。 是的。 联系到我们的职场啊，当然现在不会说动不动就这样啊，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就自暴自弃嘛。 对。是曾国藩，其实像我们这本书里包括很多对曾国藩的评价研究的文章里都会说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 非常能忍。 对，是的。 就是他有什么几个几条他的这个守则哈，其中忍字诀他就用了很多回的。 是的。就是即使说在做事儿上非常能忍，能吃苦，能受得了这个逆境，也是说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忍。 是他忍了很多人，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啊。他的这个下属后来的这个同僚啊，你看啊，他一生呢他说有八德。什么八德呢？就是八个字，勤俭刚，就是刚强的刚啊，明就是清明明白的明，忠忠义的忠，恕饶恕的恕，谦谦虚的谦，还有浑，三点水加一个君啊，浑。 这是他的八字诀啊。那么从刚才你说的这个忍字当中呢，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他后来啊和很多的这个清朝的重臣啊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忍在这里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嗯， 但是在说忍之前呢，我们得来说说他是怎么来提拔别人的。因为这些人原来啊都是无名小辈，比如说什么呢，左宗棠和李鸿章啊。 是，嗯， 我们一个个来说哈，他是怎么来发现了左宗棠和启用他的。 嗯， 他的，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后来都也变成了就是清朝的非常，就也成为了封疆大吏。 嗯，是。我们先说说这个左宗棠吧。 嗯，左宗棠曾经是就是作为是当时湖南巡抚的一个幕僚。 幕僚。 对。 对。 嗯，然后曾国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印象非常好， 嗯， 觉得这个小伙子特别有才， 嗯， 所以就一直惦记着想把他就是放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处理公务。 嗯 嗯， 第一次见面，嗯，这个左宗棠说的比他的领导说的还多。 对，左宗棠可能是一个就是非常喜欢表现的人， 嗯， 就是也是不甘寂寞的人吧。 对， 嗯， 那第一次见面曾国藩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可是左宗棠在后面的这种描述当中说曾国藩这人一般。 嗯，对，因为他可能左宗棠这个人至少他自认为自己是有大才学的， 嗯， 所以在他看来曾国藩就是一个比较可能迟钝然后一般般的人。 嗯， 嗯， 所以你看就是面对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左宗棠还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判断。 对， 但是曾国藩不这么想。 是，曾国藩觉得还跟他挺投的合得来的 啊，嗯，所以就是从用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其实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服他，就是真的得向他学习，就是尽管下属不是特别的，就是说在才华上面特别的服你啊，在能力上特别的服你，但是你依然要用它，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对，他并不认为这个左宗棠不服他这件事儿有多么让他多生气或者什么的。 嗯，但事实证明左宗棠这个人他是没看错。 是的，确实是有才华。 嗯，来，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下，说说吧，这本书里啊，是怎么写这个左宗棠这个人的哈？左宗棠后来做到了，应该是江西的巡抚哈。 嗯。 江西的巡抚。那么，但是呢，在他去做这个巡抚之前呢，他其实跟曾国藩啊，还是有很多这个交集的。 是的。 嗯。你比如说吧，比如说。曾国藩他在当时呢也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排挤啊，受到很大的排挤。那么在他比较困难的时候呢，左宗棠啊批评他。 对，就是曾国藩当时在湖南，嗯，就像刚才说的，可能确实也不容于当地原来的官僚，然后他自己的湘军又不是能每次都打败仗，这肯定 打胜仗 啊，哦，对对，不好意思， 嗯， 又不是每次都能打胜仗，这是肯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战事陷入焦灼，他就心情很不好，然后正赶上曾国藩的父亲当时去世了， 是， 所以他就想 回家 吧，暂时脱离开那个让自己很不舒服的情境，回家。 是， 嗯，但是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般来说，因为他在军队里嘛，你作为一军的统帅，你要是想这么就是离职离开部队的话，肯定你至少得向上级打个报告，你至少得向皇帝跟皇帝说一声。那曾国藩其实也说了，可是他在没有收到就是皇帝的批复的时候，他就自己着急的就已经赶回去了。 嗯， 这件事儿往小里说其实也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但是如果往大里说还是可以说的很严重的，就是你擅自离军。 嗯 嗯，那这件事儿当时曾国藩的一些朋友都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左宗棠不。 嗯， 他觉得这个就是德行有亏。 嗯， 对，他就写信批评他去了。 对 啊，批评 而且说得很刻薄。 是，他说我不能不严肃地批评你啊。 嗯， 这是作者啊做了一些白话文的翻译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很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啊！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伪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地批评你。 对， 这个能想到是一个下级对上级的态度吗？ 是，确实想不到。而且他这个话里面呢，说的还是很有讲究的，就是他是讲我批评你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你非礼非义。 是， 就从这个道德的角度，从忠诚的角度来批评曾国藩。这些东西本来是曾国藩他自己引以为豪的东西， 嗯，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忠君爱国，而且是严格以儒家的那些修身法则来，就是 要求自己 的人。 嗯， 结果左宗棠从这个角度批评他，他当然特别伤心。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像下属对上级，如果工作上有问题稍微指出来也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这个人身攻击了已经。 嗯，是啊，但是曾国藩也听得进去吗？ 曾国藩当时是确实是不太高兴，但是他也并没有表现的，就是太过激。比如说，你左宗棠这么说我，我一定要怎么样报复你？他也并没有这样。 是，反正后来呢，他们俩是有非常大的矛盾的哈，有非常大的矛盾。就是说，我看书里所介绍呢，就是曾国藩这位领导，在下属批评他这件事情上面啊，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忍的。 是的， 或者是不是太当回事儿的。 嗯， 但是如果是牵涉到一些战略方面的不一致，或者是利益上面的冲突的时候，那么久而久之他就不那么看了。 是，就像左宗棠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这次左宗棠给他写信批评他，他虽然生气，但是后来他们俩其实是又和好了，而且又合作，做了很多事情，一起把湘军发扬光大来着。但是最后两个人确实刚才说的，他们最后是断交了，有非常大的矛盾。还是导火索还是因为两个人政见上的不合。 对，政见上的不合。当然呢，我们在说这个政见上不合之前呢，还得说说哈，曾国藩救他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次呢，这个左宗棠啊都快没得官做了，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呢是找了很多的人为他求情。这个其实在当时应该来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曾国藩不仅有这个识人之恩是吧，同时还有保荐之恩，因为他给他推荐到了哈更好的地方。那么在他有难的时候呢，这还有救他于危难之中的这种恩情。但是后来左宗棠跟这个曾国藩怎么就俩不说话了呢，是吧，俩就成仇人似的恩将仇报。这又是为什么呢？张辉你简单跟我大伙说说好不好。 就是曾国藩这个人，他其实是就是当时他很多同事大人，他稍微晚他一点的人都把他认为他是一个圣贤一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像他刚才说他施恩于左宗棠，就这么样帮他，其实可能并不是出于说我要对你好，希望能得到你如何的回报，我是给你一个人情怎样怎样。他是真的认为左宗棠有才华。他所以这个想法是非常真诚的。那至于之后左宗棠怎么对待他，本来一开始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那是另外一件事儿。 好，他们俩当时啊在这个围攻太平天国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出啊重要的分歧啊。就是曾国荃不是在前面就是率军围攻太平天国吗？结果呢这个战报传来啊，是捷报。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捷报呢就上传到朝廷了啊。 结果发现呢，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这个当时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没死。 是的，就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 对，而这个事儿呢，你没给上头报。 对， 而且这个右天王从南京啊，就金陵啊逃出来之后啊，还有一些太平天国的骨干啊，还有很多人又拥他为新的这个主子。 对， 那这个其实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统治还是存在巨大威胁的。 对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好，左宗棠就打小报告了。 是 是吧，这个所以当时朝廷就是慈禧太后很生气啊，说那个啊，平时这么老实厚道，曾国藩你这是欺君罔上啊。 对， 就问他的责。 而且可能觉得这个岂止是有功，简直是有罪，就是你本来可能他们觉得你本来具备打胜仗的条件，结果还有了漏网之鱼。 对，是， 然后你还要来邀功。 对，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这种关系啊就已经有非常大的裂痕了啊。 对， 但是呢，从这本书里描述，就是因为曾国藩他寿命不长，好像只有61岁的样子啊，就去世了。 对， 但他在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左宗棠也不是说完全不近人情，也是有所表示。 是，就是曾国藩去世的时候，他之前的一些朋友啊部下都来悼念他， 吊唁他。 然后左宗棠当时也是送了挽联，而且还就是自称为学生。 对，就是反正最后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啊，他的孩子啊，生活的挺苦的。 是 那么后面的这些费用啊，也是左宗棠一直在接济和资助。 对，就是左宗棠这个人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也并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述里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但其实他就我们这本书里讲他和曾国藩的这些恩怨，其实他也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只是非常的耿直。他只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也是一个不讲人情的人。说实话， 对， 就是他觉得对，我就特别赞成；他觉得错，我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对方是谁。 他个性很强哈。 是。 我看这本书的描写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的描写就是左宗棠在很多场合都对他的领导或曾经的领导表现出不屑一顾。或者说呢，他什么什么时候做的哪错了。很多场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当中，很多人还是认为左宗棠这么做是不对的，是吧？ 是， 人对你有恩，你这么做 就是总是 diss 别人 啊。对，你这个有点德行上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呢，左宗棠呢，他是说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没错。 对，我对事儿不对人。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个功过呢自有后人来评说哈。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哈。特别是在他们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凸显出来了。 是的，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确实是不合。所以说一些就是对事情的认知也不同。 所以在书里面呢也做了一个比较啊，比较就是后来啊李鸿章的发展为什么比左宗棠要好一些。 对。 那你认为啊，就是左宗棠的这种为人对他的职场发展会有哪些限制？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左宗棠就属于所谓情商比较低的这种人。就是他做的事儿他觉得是无愧于自己的，但是你在职场当中，像他在官场当中，总是要和人打交道的。如果你总是让别人对你有不好的印象，这种其实是大家沟通啊就协作的时候就会不太顺利。 其实他和年轻的时候的曾国藩也很像，血气方刚是吧？ 对， 直言不讳啊。 可能 回头你说 对，年轻人可能都有一点这样的性格，只不过左宗棠他这个年轻的时间有点长。 对，一辈子都很年轻是吧？ 是。 其实曾国藩他也经历过这样的，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们着重来聊一聊曾国藩的领导力。如果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位像他这样的领导，而我们自己本身呢又是一良才良居啊，那我觉得是你领导单位的姓氏。 是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呢，写到了曾国藩的几个用人法则哈。 对， 我们请张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一下曾国藩他用人的几个法则。比如说第一个，说他不用权术，就是说因为曾国藩曾经自己写过一句话，他说御将之道，就是驾驭将领的方法，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最重要的呢就是诚实真诚，要跟同事和下属推心置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自己说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想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想有所发展，也要给别人制造发展的良机。这个对于领导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领导，他会帮助你一同进步，还是很好的。第三点叫做恕，宽恕的恕。那所谓恕字呢，意思就是说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像我们上半部分刚才我们讲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这个关系，可能左宗棠是一个脾气很冲的人，但是曾国藩还是能比较用宽广的胸怀去容纳他。最后一点呢是说他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意思就是说有了功劳分给别人，有了问题自己承担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么多点的话，有可能也会做领导。 是的。 但也有可能是现任的领导做不到这么多。说到对下属啊，我们不能不对比一下，书里也描写了左宗棠对待下属和他对待下属的不同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左宗棠对下属老发火， 对， 脾气不好，老骂人家。 就是这里面讲到左宗棠对下属可能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特点吧。一个就是说他要求自己要有一个绝对的领导力，绝对的话语权。对。再有一个就是左宗棠这个人好像老担心别人离开他，就是所以他 不安全。 对，所以他会想要就是说 不会特别积极的说我帮这个下属他自己把他的名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立住，他必须是作为我的下属这么一个面貌出现的。 比如说吧，曾国藩的下属跟着他后来都升官了， 对， 都委以重任吧，简单来说就是人家的空间更大了，平台更大了， 是的， 但是呢在他这干呢就是干好多年都一样原地踏不踏， 对， 就是他不希望下属离开他， 是 可是下属也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和要求啊。所以如果大家碰到是左宗棠这样的领导的话会比较头疼。 对， 还好就是现在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不像当年，是吧？ 是，对，当年可能要想在官场上进阶这个途径还是比较少的。 对，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呢，曾国藩是从大局出发， 对， 把这些他所了解到的有才华的人都推荐到更高的地方。这里面得说一下刚才我谈到的那个就是沈葆桢。 对， 当时他推荐沈葆桢是当哪个地方的巡抚来着，是江西还是哪，江西，对，对，江西。然后呢实际上是破格提拔的， 是的， 是这个曾国藩上奏折破格提拔他去的，因为他还缺少一个比如说当个副省长啊这样的经历。 对，他之前是 所以能够看出来啊，他对于人才的这种爱惜或者是对于人才的这种赏识是不以太多条条框框或者说内心的这种格局限制哈、为牵绊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李鸿章吧，哈， 好。 说李鸿章之前呢，得说一下，这李鸿章曾经还离开过他，后来又回来了。 是，李鸿章可能，大家如果对晚清史稍微有一些了解，都会知道李鸿章是曾国藩可能最得意的一个学生。 是。那李鸿章原来是干嘛的呢？他原来也是一个专门给人写奏折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并没有在这个曾国藩的这个身边，但是呢李鸿章呢志不在此啊，他还是有很大的想要这个建功立业的这样的一些事业心的，于是呢他是上门去投奔的曾国藩。 对，他是可能一开始在翰林院做文职，后来觉得做文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是很有前途，所以就投笔从戎从军了，但是后来在安徽的部队里面可能也觉得情况比较复杂，不是很容易显露自己的才华，而且也没有遇到很赏识他的领导，然后他觉得当时湘军是发展的非常好的，所以就主动去投奔曾国藩。 曾国藩面对这么一位人才非常的高兴。 对，曾国藩也是他像当时一些他自己写下的文章里记录可以看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很高兴，就是有人来投奔他这件事儿，让他觉得就是真的很爱惜人才，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不能不佩服李鸿章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职业选择。 对， 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想内部调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像他刚才所说的这样一种领导力的一些人才。 对，其实直属领导还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是吧？所以应当来说李鸿章啊是抱对了大腿。 是的。 好，但是这个李鸿章的性格和左宗棠的性格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对，李鸿章他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就是曾国藩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也是就是跟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跟曾国藩更合得来嘛。就我们可以看到书里记载的一些故事，感觉到李鸿章这个人，如果说左宗棠是情商低，那李鸿章肯定就是情商比较高的。就是他大概知道这个什么人可以帮助他，那么我就要怎样和这些人友好相处。 是，而且做事呢也不是那么的着急，对于自己的领导还挺客气的。 是， 就是李鸿章绝对不会像左宗棠那样批评自己的领导。 对，是的。 而且还有就是讲到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他的这些幕僚 其实挺看不上他的， 就像一个学校一样。 对 也有很多人看不上他。曾国藩是很会因材施教的，他就给这些人安排了不同的这个岗位，然后经常就是特别深入的去指导他们。那李鸿章一开始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点懒的人，他一开始不是特别能跟得上学习节奏，在这个曾国藩的学校里， 在这个书里写他就是爱睡懒觉， 爱迟到。对，但是后来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说觉得这个是曾国藩你教我的方法有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下属，他还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找一些原因，自己去改进去进步。 对对，当然这个书里面呢也写到了曾国藩的一些在战略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啊，包括前期我们所谈到的都想自杀了啊，好几回。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他们想把这个湘军的大本营啊从江西的建昌移到安徽的祁门。当然曾国藩有他的考虑，一方面就是说祁门离这个江浙方向比较的近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往那个方向进军会方便一些。另外呢就是也是可以步步为营啊，步步为营。另外呢就是离着江西也比较近的话呢，他筹军饷会方便一点啊等等。 是 啊，但是呢这个李鸿章也挺倔啊，他认为不能这么挪，是吧？ 对， 因为你待在这儿呢，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的部队过来的话，你就是死路一条，比较的危险这个位置，啊，比较危险。最后呢，就是谁也劝说不了谁，于是乎呢，这个李鸿章就走了，就不干了，是吧？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事实证明哈，李鸿章这个决策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太平天国的人后来就过来了嘛，是吧？ 是。 还好呢，就是说，离他们的这个大本营只有18里路的时候呢，李鸿章他们，躲过一劫。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不知道他们大本营在这儿。 对。 就撤了，对吧？就躲过一劫。当然，这事儿呢，李鸿章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也知道自己错了。 对。 但李鸿章呢，就是他走了一圈也没地儿可去，他又回来了。 对，可能看过别的领导，最后觉得还是曾国藩比较靠谱。 你比如说吧，就是你可能现在在这单位干的不爽，是吧？你明知道领导这事儿干的不对，你出于责任心和专业角度，你跟领导说不能这样，领导还是不听，说那行，那爷不干了。到外头去找一个别的单位走一圈，发现还不如原来呢。 对，而且难得的是原来这个领导还能就是毫无芥蒂的接纳 他。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曾国藩哈这个段位还是比较高的。 对， 因为 很有涵养。 对，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用人之道要讲究一个恕，就刚才你说的哈， 是 宽广的胸怀接纳人。 对， 从李鸿章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识物者为俊杰。 对， 包括他后面处理这些这个天津教案啊，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波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他在处理问题上更加的有润滑。 是的，就是可能李鸿章这个人会更会打太极一些吧。 对，他不会弄得那么僵。 对， 这个和左宗棠呢就感觉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哈。 是。 对，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吧，就是这个左宗棠和李鸿章在为人处事上的不同对于他们前途的这种影响。事实上呢，李鸿章走的是更远。对。 对。 他最后做到的是直隶总督吧啊。也同时处理这个对外啊，这个通商啊，这样的一些事务。 对，当时可以说是晚清的时候外交上的一把手吧。 是的啊，那左宗棠呢？左宗棠他后来去了这个西北啊。 对， 封疆大吏。应该来说呢，离这个权力核心也还比较的近。 是，其实他自己还是确实是一个有才干有才华的人，但是可能他在官场里的名声确实一直都不太好。所以说也不是 可能跟李鸿章比，他确实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多的权利和利益。 嗯，好，曾国藩呢，其实如果说把他和他的这两个著名的下属哈、啊、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嗯，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有左宗棠的影子，其实也有这个李鸿章的影子哈、 嗯， 这不能不说他这个为人处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他原来处理和同事同僚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嗯，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还挺血气方刚的， 嗯， 就是跟别人有不和的时候，他也会有所争执，然后遇到了失败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是很冲动、很想不开之类的，嗯，而且。嗯，再有就是另一方面，曾国藩这个人早年他也很容易激动啊，很容易去相信别人啊，也许后面也会因为这些事情有所碰壁，或者是跟别人争功啊等等这些事情。 嗯，直到他这个从湖南哈、啊、老家再回到这个军营之后，他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而且自己后来可能碰的壁多了，慢慢的也就吸取教训、嗯、 可能这也是某种性格的人他自己的一种人生轨迹，你不一定让他在当时就要改变。 对、嗯、 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撞了南墙就回头、嗯、那也是一条好汉。 是的， 对，我印象书里写到的一些故事很深刻啊，就是他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去会见这个地方的一些官员哈、啊， 嗯， 和大家都和和气气的，但有他的原则，就是他不和那些人所谓同流合污。 嗯，对， 嗯，就是他受到的所谓儒家的这种 对 教育， 他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 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原则的。 是、 嗯， 嗯， 但是就是不会那么的极端， 嗯、 或者说在表面上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冲突哈。 嗯 嗯，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在职场当中办事，你认为有哪些启示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曾国藩这个人他很明白，我还是以做事儿为先的，就是我去跟别人搞好关系、打好交道这件事儿，一切都是为了我能更好的完成我的就是本职工作，我更好的忠君爱国、建功立业，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坚持我自己的原则，也不让我自己有什么后患，将来陷入一个不好的境地、 嗯、 我觉得这个度还把握的挺好的。 是，其实呢就是每个人他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决策和他的这个思维、 嗯、是， 所以难免都会发生一些和别人的这种冲突。 嗯， 你比如说书里也谈到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冲突，曾国藩和后来李鸿章的这个冲突哈、啊 嗯、 包括他和朝廷的这种冲突，其实也就是 就当他位高权重了以后，可能就是皇帝还有当然慈禧太后就统治者就会对他有担心。 嗯，对，因为自古权臣没有好的下场。 对， 他的势力那么大了，是吧？ 觉得应该制约他一下。 要制约他，所以左宗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棋子。 对、 处处跟他过不去哈。 嗯， 对，包括其他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沈葆桢，就是他提拔出来很多人，最终呢，这些人都成为了他的某种对手。 对，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现在你会怎么想？你提拔上来的一些人、最终呢，因为种种个人的或者是整个利益格局的分配的原因，成为掣肘你的人物，你心里会怎么想？ 这个，至少对曾国藩来说，他还是，这个事情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困扰，可能他自己也想得明白，就是没有这个人还会有其他人，就是总会有人站在他的对立面。他还是基本上还在就是我做好我自己，但是当然我也不会被别人随便欺负，就也是在这么一个度里吧。 我看到的就是说他会据理力争， 对， 比如说当时他把这个沈葆桢派到这个江西做巡抚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我筹措 银两当军饷、嗯、是吧，但是申茂琛就是不给。 对，去了以后也没觉得这个是他必须做的。 对，他先是好生劝啊、嗯、还用这种私人书信的方式来跟他谈，后来不行就用公文的方式来谈、嗯、可是那边就是俩字不给不给，然后最后这个朝廷当中来和稀泥是吧， 嗯 啊、其实也明显按照书里作者的观点是明显偏向于这个、嗯、啊沈葆桢的。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耐不和，也不会把这个矛盾激化。他也慢慢的明白了，就是说朝廷他是有意。 对，有些事情不是他自己就硬扛就能解决的 啊。 嗯， 对，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要不然很容易就变成了就是不是你死就我活。 对、嗯、其实也说明他还是一个就是眼界比较宽广的人吧，就是他能看清大局到底是在发生什么。 嗯，是，但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是 比较难能可贵的、嗯、当然也从后来他去世之后这些原来对手哈、啊、兼朋友兼学生、 嗯、 是吧、 嗯、 兼下属的这些人给他都是非常高的这个评价。 对， 能够看出来他在这些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是因为政治上利益上的矛盾这个是一回事儿，但是对曾国藩的人品基本上大家都没话说。 嗯，对， 嗯， 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我们更多的聊的呢是曾国藩的这个领导力。最后有一点时间我来谈谈他的个人生活。 可以， 其实他挺辛苦的。 是， 先不说这种军务繁忙吧，他的身体也不好、嗯、才活了60来岁。 对，就是曾国藩可能长期都有一些慢性病吧。 嗯，身子挺虚的、嗯、用他的话说好像说几句话就不行了。 嗯，对、而且经常失眠。 他还有一个类似于湿疹啊或者说牛皮癣这样的。 对，皮肤 病、 嗯、 皮肤病每天就是痒的睡不着、嗯、抓的都烂了。 是， 嗯，白天还要处理军务。 嗯，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哎呀这样的日子 确实需要忍。 需要忍是吧。 嗯， 需要忍。而且他的孩子们各方面也不是说也都享受荣华富贵。 对，尤其他的女儿们还都就是生活不是很顺利。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嗯，作为历史人物哈、啊、我们也应该全面客观、嗯、包括像书里的作者所说的这样正面侧面的来评价。不能羡慕一个人、 嗯、 也不能过分的这个诋毁一个人。我们还是要更客观的来看待他的人生、 嗯、 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成为曾国藩这样的人吗？或者说你愿意成为他身上的哪些人呢？最后啊、想问问张慧啊、 嗯、 这本书里面大部分啊这个谈到的都是男士啊。 嗯， 我们准备这期节目提纲也更多的也是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哈、啊、 对， 不然你从女士的视角哈哈你怎么来看待他的为人他作为这个领导的这种领导力。 我觉得至少来说曾国藩还是一个，就如果单从领导来说，我觉得男性和女性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嗯、 尤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 嗯、 至少作为一个领导曾国藩还是很好的。不过当然他自己的性别观念可能还是就非常的陈旧嘛、 嗯、 那个年代毕竟也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曾国藩其实我原来对他了解不是特别多，其实后来做了几本相关的书的编辑，然后也读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老觉得好像儒家思想里面有一些很陈旧的东西，或者说是清朝晚清是一个比较黑暗的社会，就是慈禧太后统治的时候，但其实当时曾国藩这样的封建官僚，这样的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人，他也是有很先进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嗯、 就有他积极的作用的。 对，嗯 嗯，是。那从女士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喜欢这样的性格的人物吗？ 其实我可能不是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过得太苦了。 太苦了哈。 嗯，对，他对自己 要求 对自己太狠了， 很严格 是吧？ 嗯， 每天都要读书，不管军务公务再忙哈，还要回信是吧？还要处理那么多的关系。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每天读书要回信什么，这个我还蛮欣赏，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图书工作的，我只是觉得他这个有的时候太能忍了，就是太就是这人没有脾气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如果只是日常相处的话。 另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特别的操心。 对对，真的是。 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戏会比较的丰富一些。 是的。 有机会吧，大家也可以可以去找到这本书哈的前几本一起来看一看，可能更系统的去了解哈他生活、他工作哈，包括他这个内心的种种正面或者是侧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我们一起把这个好习惯啊，从去年争取能够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其实读书对于职场人来说啊，确实不像书里所写的曾国藩那么容易，他每天都要看 是吧？ 对。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比我们现在要更艰苦，而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这种挑战比我们现在要大得多。 嗯。 啊，我们且把它作为一个我们读书的榜样吧。 对，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但相信不代表永恒，人总会有喜新厌旧的时刻，也许我不懂想要的爱，也许因为再的受伤害，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也是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很多感触，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勇敢地走到未来。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